12:06:4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5号全新一周第一个晚上的男左女右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令， 一首金色地带献给大家，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这是一个翻唱版本 哈。对，嗯， 听着这种舒缓的音乐，就真的好像这一天啊都过得非常的悠悠然哈。这种感觉呢，其实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下了班之后在睡觉之前所拥有的。 对， 当然呢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哈，比如一张照片。 怎么了？ 哎呀妈呀， 那是 我今天其实在挣扎着要不要跟他合影哈。 嗯， 但后来一想，哎呀，老帽子这么多年都一直戴着， 你看我这 今年上线的第一个晚上， 你看我这嫌弃的眼神。 对，我说那就戴一下吧。然后呢在拍照之前我说，哎，我说我戴一下耳环。他说你戴什么耳环呢？戴耳环也是救不了你的。我说我没有耳垂，我戴个耳环能显得这个耳朵饱满一点。 哎，人家有的人是这么说的，不是说戴耳环使得它显得饱满，而是戴耳环能把自己不那么有福气的耳垂坠下来，就真的给坠成。 那你得戴大金的24K。 对，然后而且一戴就是常年不摘的，一会儿就坠下来了。你要不然你就戴一纯金的，哎，我把我这打摘给你打俩耳环戴上， 我谢谢你啊， 戴上你戴上5年，你那耳垂就坠下来了。 所以呢，各位可以通过今天晚上照片看出哈，这个彼此生厌啊。当然，我拍照的时候是没有关注他的感觉和表情的， 没办法，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 拍完之后我会问他，哎，我说你觉得这样 OK 吗？因为两个人照片嘛，啊，咱们不是塑料花友谊啊，还得问一下。他说我 OK 啊， 我怎么都 OK 啊， 那这还能怎么样？ 对啊， 只能 OK 了。 对啊 ，OK 啊， 对吧？ 因为我们就拍了一张。 对，其实今天晚上我一想，这个点读量可能就到此为止了，知道吧？ 你对1.2米这件事情，第一时段也就那么回事儿哈。 点读量就这样了。 周一买卖息啊，今天晚上到了1657红，会出现叶谦说的那种惨淡的局面吗？ 嗯， 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各位如果想和我们一起互动，想担当在这个周一的晚上在外场的红人，1651红的话，57红的话，可以到新浪哈利微博告诉我。 希望你不要忘记，都是我的真心真意，完全为你，好几年了还没忘掉你对我的关心，是否我该值得清醒？因为是你，我一个人走过很多夜晚，我一个人看过很多星空，这些年因为有你我才觉得温暖，只是这一首歌唱给你听，我想告诉你我喜欢你，好多好多的日子里我一直注视你，这首歌我唱给我听，也代表我的心情，那样爱你的心情，你是否有一点在意？的真心真意，完全为你，好几年了还没忘掉你对我的关心，是否我该值得清醒？ 这一首歌唱给你听，我想告诉你我喜欢你，好多好多的日子里我一直注视你，这首歌我唱给我听，也代表我的心情，那样爱你的心情你是否有一点在意，这一首歌唱给你听，就请你不要忘记。 这一段时间很喜欢的一首新歌，来自陈意涵演唱的《我喜欢你》。 哎，而且还比较简单。唱的又简单，曲调也简单，要表达的内容也是相当简单明了直给的。 是。就四个字，我喜欢你啊！你自己看着办吧啊，该怎么办啊？接下来我们是往爱的那一步，一点点的啊浓重起来呢，还是就此打住？就我喜欢喜欢，你知道知道就好了。 好，你干嘛绑票啊？碰瓷儿啊？是怎么着的？ 没有，就是喜欢肯定就是一个告白的开始嘛，对不？但是感情它毕竟是很长的一段里程嘛，究竟能往哪个方向发展呢？还是要在时间里给出答案来。今天晚上的亮相环节哈，就是我们的直播帖的两个人照片，加上每个人的一首歌亮相过后，场面长了29厘米， 还行。 怎么说呢？我这一周哈，我能跟你合影的次数，我基本上从此刻开始就心里有数了， 就 OK 了， 就有数了，对吧？自己别不知好歹。 但是还行啊，你不是说还行吗？29条也挺好的。 没听出反话的意思吗？ 其实可能你跟陈默在周五的时候打破了一个新纪录。 这周五因为我休了一天年假，所以就是一期录播，没有陈默 存在。先别着急，且看今天往后如何。 好嘞。

something brand new.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Oh,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Last night you were in my room. Now my bed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天气转凉了，但是也要注意你的身姿啊，你的气质啊，整体的感觉，不要因为这个天气变凉就变得这个不爱打扮了啊。 而且听这种歌，稍微的活动起来，还能给自己增加热度。增加完热度以后呢，还能让自己的脂肪保持中立性啊，不至于异军突起。 刚刚那位朋友，他就是被天气啊，被这个大自然的这种变化呢，影响到情绪了，就是我们常说的伤春悲秋。 伤春悲秋， 都开始替人家叶子着想了，对吧？ 不过我呢， 嫌人家叶子没有经历这个颜色的变化就落下来了。 我呢是比较理解悲秋这种感觉，因为你冷嘛，然后夕阳西下嘛，那种荒山野岭的那种感觉也是有的，有的时候在外面。但是伤春我不太能理解，春天呀，我是最喜欢的一种季节，它万物复苏，然后看着很多花花草草还有小动物就出生了，破壳而出，这有什么可伤的？我就一直不能理解。 你理不理解这件事情它也存在着，对不对？ 你到底， 我还不理解悲秋呢。 你到底为什么伤了春了？ 我觉得人都活了这么多年，对于秋天它的变化以及这个大自然到某个季节里它会有的东西其实都有免疫力了，对吧？你如果知道秋天自己容易伤感的话，那明年在春夏你就多多攒点快乐，对不对？然后你也把秋天安排得丰富一点。 伤春唯一一个解释我能解释给自己通的就是它有一个清明节，有一个四月份在里面，没有别的可以解释了。 它太短暂了， 短暂。 很多人也是因为春天它 太贪心了。你们那你们自己悲伤那是活该的表现，太贪心了。 那悲秋也是一样啊，那如果你对于很多事情不那么计较，你对于万事万物的顺其自然能够真的理解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这个叶子脱落，大自然中在秋天的萧条会变得那么的异常，引起你情绪的反应了。 对，今天还好，它不算是那种非常狂风大作冷雨，然后夸夸的狂掉绿叶子。有一年我是确实看见，就是真像你说的，绿叶子掉的比黄叶子和红叶子还多。 秋风扫落叶哈。好了，第一时段我们的迎接大家入场的时段呢，就先到这里了。小树呢长到58厘米，我也没有看到一位想求红的。 是， 干得漂亮啊！我们第二时段暖文章的时候呢，再来感受一下这个变化啊。当然，冷笑话也是很拉客的啊。 我以为很烂的呢。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信仰》，杨国文文艺作词。孟文豪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梦想有多长，希望就会在前方，无懈追求与向往，就是人民富裕与安康。 信仰有多高，忠诚就会更昂扬，美好蓝图与梦想，就是祖国繁荣与富强，民族的希望，是压不完的脊梁。信念紧随前进航向，国富民强，铸就人民

此次曝光的终极海报中，没有开灯的房间，一个女生坐在床上，紧紧抓着被子，两眼充血，一脸惊悚地看着从床底爬出的浑身是血的校服女生。而在她没有看到的床底，还有更多只血手在拉扯，散落在地上的旧合照，照片中女生们的笑容也在隐隐诉说着一段逝去的时光。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民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民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22:34十二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11月5日周一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第20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在周一的晚上呢，大家可能也真的因为休息了两天过后，上班上学很辛苦，所以呢，没有人来求哄，非常理解。所以没有就没有吧啊，你就赶紧上线你的冷笑话， 可以， 对吧？然后小树也长到75厘米了， 是， 就不错了。 真是玫红照样往前窜，这是后来我们那些男左女右的日子里呈现的事情。 甚至有些红人喜欢第30段才草草登场。 对，我们男左女右晚期的时候是这样，是这样的啊。 在男左女右的余生里啊，就是大家已经掌握好节奏了，没关系。都根据自己的现实生活需求哈来择哄。 是，这是快新年了哈，也是快过完新年，再没俩月就又到春节了。所以想起来春节呢，我们最大的，尤其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我也是最喜欢的一个事情，当然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放烟花。哎，放炮竹，放烟花。这炮竹呢是比较危险的，烟花是更温和一些，更好一些。小刺花呀什么的都很漂亮的。我记得呢，我这个每年我都放烟花，然后邻居有一位叔叔呢，就每年最热闹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好热闹的人，平常都特别好，然后都非常凑趣，但唯独啊，就是放烟花，春节叫他下楼一块玩啊，哎，放炮仗放烟花，不去，就不去，没意思。提不起精神，就真不去。哎呦，我说这么好的一个，这么热爱生活的，这么乐观的，这么一个平常那么爱聊天、爱凑趣的这么一个，叔叔，怎么到最热闹的时候，他却不愿意跟我们孩子一起啊，去下去玩？再说他也不是害怕，他肯定不是害怕，他是一个那么五大三粗的那么一个汉子啊。我说为什么呀？我就终于有一年春节，我这就是提起了巨大的好奇心，我就斗胆问一句：您为什么不去？不去跟我们一起放烟花。他说哎，就这事儿，行，我告诉你吧，我的职业是一个焊工啊。每次我跟你们，如果我跟你们去放烟花，我都有一种现在还在加班的感觉。 I love two, she loves three, she's true to me. All of my friends fell out with me because I kept your company. But let them say whatever they 就是我那位邻居叔叔啊，大壮汉叔叔，为什么每年都不跟我们小孩子去放烟花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啊？今年我想起来了，快到春节了，啊，快到新年了，我再给大家翻出来说一次。 好冷哦，好冷哦！22:39，全新一周的男左女右暖文章，也希望能够得到大家啊，觉得非常非常需要，听完真的觉得好有帮助的这种心理感受哈。 是。 所以你离我远点儿啊！ 来， 进入今天晚上这篇，个人觉得对我自身 我也需要帮助啊！ 不要，你回家看好孩子啊！ 不行，老舍说北京的秋天就是天堂，这个青春的非常年代说的啊。 确实，北京的秋天异常的美啊，就是你去看看那些银杏树叶啊，你看看朋友圈里那些晒的美好的。 不过说实话，酿银杏的时候挺臭的，银杏它有一股特殊的那种。 这就跟人家说大海啊多美啊，你说那里边死了不少人啊， 有咸腥味儿， 没法将美好话题畅谈下去啊。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人生最重要的三种能力都是读书学不到的。书上找不到也很少有人讨论的这个个人素质，我认为有以下三种。一，人际交往中的期望值管理能力。二，自控意识。三，应对主观时空扭曲的能力。首先，期望值管理能力。影视剧中往往有这样的观感，一个地痞或者土匪平日无恶不作，可到最后一集，哎，这人突然抗日了。例如大宅门里的三爷，这时观众对其好感度会突然爆棚，甚至超过许多没有爆点的正面角色，前几十集的恶劣迹瞬间一笔勾销。这就是期望值在前期被编剧压低之后的福利。请先记住一个公式，快乐值等于现实减去期望值。我们刚进入一个团队时，如果一开始就大招进出，会导致周围人和领导对你的期望值不断的升高，最后总有一次你满足不了对方的要求， 这时对你的负面评价就会随之而来，你甚至会被认为不如一直表现平平的同事。有人将其总结为不胜任陷阱，因为在一个上升通道中，只有达到了上层的期望，就会被继续的提拔，直到你被提拔到一个不能胜任的岗位，让所有人失望，这个升迁过程才会结束。这一点在情场上依然适用，你会发现浪子回头会获得相当多的赞美，许多女人甚至可以不计较你之前是个多么烂的人，但老实巴交的好男人一旦被抓到一次不诚实不老实，就会立刻被打入渣男行列，难以翻身。娱乐圈这样的例子多了去了，就不再多说。所以我们需要对别人对我们的期望值进行管理，比较常见的手段是憋大招，在一些在对方期待之外的东西，不到关键时刻不要随便拿出来，但周围人也不是傻瓜，次数多了别人都会觉得你藏着一手。例如学生时代那些永远叫嚷着这次考砸了的第一名们，信誉早已破产，其他人对其期望值仍然在持续上升，这时候他要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要真正做到有效控制周围人对你的期望值，需要做到无迹可寻，并在所有非必要的时刻压抑自己的表现欲与虚荣心。我认为这是进入职场的第一课。二，临界值的自控意识。这是指释放一个行为反应所需要的最小刺激强度。如果说这一点你理解起来比较难的话，我们来看一看。有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很多的欲望。中国的例子是贾宝玉，他从小活在女人堆里，最后也去做了和尚，反而自小出家的人却未能忘俗。所以呢，有时候因为自动出家的人从未享受过世俗的快感，所以他的这种自我的约束临界值就比较低。能大彻大悟的慧根人士反而是那些富贵的子弟，他们是从一个曾经的高处到了一个平淡之处。女人也是这样，有时候那些泛滥的偶像剧将正常的女生活生生逼成了大龄剩女，归根到底呢，也是这其中的临界值在作怪。本来少女看见年轻男子怀春是老天爷安排的正常心理活动，现在这个自然程序被突然打断，中间横插了一系列的韩剧，里面的男主角都多金英俊完美，电视机前的女人们于是看傻了，爱情的临界值被活生生地抬到了天上，所以他们就很难看上身边的男人了。当你深刻理解这种临界值对个人幸福与快乐的影响后，就知道这个概念不仅可以用在爱情上，也可以推广到人生幸福的方方面面。了解边界效用递减的规律，并学会一定程度的禁欲和自控，是防止临界值升得过高的不二法宝。这是需要在人生早期就要着力培养和锻炼的素质和意识。可是也可惜，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些话来得有点晚了。三，应对主观时空扭曲的能力。这个概念有点悬，这里说的时空扭曲指的是主观的时间它在流逝，感觉着随着年龄开始加速，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相信大部分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时间过得越来越快。小学时是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大学是一学期一学期的过，工作后变成了一年一年的过，越往上过得越快。问问你的父母，他们会告诉你，十年一眨眼就没了。他们讨论十几年二十几年的陈年往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我很早就开始研究抗衡这种时空扭曲的方法，我在网上找了一些解释。有一个说法比较有趣，五岁的时候人的记忆有五年，这时候过一年，到六岁时记忆增加了五分之一，六岁到七岁记忆增加了六分之一，七岁到八岁记忆就只增加了七分之一，以此类推。到了二十岁的时候，过多一年记忆便只增加二十分之一。这一年的时光虽然没变，但是参照物变了，所以大家就感觉时间过得快了。可能等你六十岁的时候，过一年记忆只增加六十分之一，所以就觉得时间过得更快了。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如果你仔细回忆一下，会发现童年的课间十分钟休息足够你从楼上跑下去玩点什么，但现在你坐在公司电脑前，才喝了杯热饮，把东西摊开准备干活，啥都没干呢，一个小时就没了。小时候两个月的暑假特别漫长，现在的一个月不就是四个星期，一眨眼就没了。如果用记忆增量理论来解释，那就说明我们在成年后的工作和生活都是在简单重复，所以大脑中的总数据并没有像儿时那样处在迅速猛增的阶段。大脑处理今天的二十四小时，只需要动用几年前就已经存好的银锁，所以驾轻就熟，总信息量几乎没有增加，你主观上感受到的新东西当然就少，而体验新东西恰恰是放慢主观时间的命门。套用知乎上舒适区的说法，要解决时空扭曲的问题，我们必须走出熟悉区。熟悉区是时空黑洞，会不断加速消耗吞噬你的时间。如果你走出办公室去陌生的国度一个月，就会发现这一个月并没有像办公室里那样星期三过完就差不多能指望星期天了，而是觉得比在办公室待两个星期还要长。这是对抗时空扭曲的一个例子，并不是只有旅游才能有这样的效果。你如果在自己身上多试验，会发现能找到很多适用于个人的手段，但前提是你要有摆脱熟悉区的意识。这是我认为人的一生中所需要掌握的最重要的能力之一。掌握了时空扭曲的本领，你就能延长主观生命。这三种能力听上去有点玄乎，但是如果你愿意细细的品一下，你会发现具备它的人确实过得更通透更明白。 承认世界并不像童话，王子公主很少喜剧收场，不是只要够勇敢够善良就会有仙女帮忙实现愿望。地方 轻飘飘的走掉。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成为寂寞城堡。 多年前的一首歌，来自王心凌的《羽毛》。 对，羽毛轻如鸿毛，或重如泰山，生命应该像轻如鸿毛一样轻松。我是说，我是这么理解啊，我不想弄太沉重。而且我忽然想起你说的这个时空扭曲，是因为人的记忆链越来越短缩，越来越小，越来越少，就觉得时间过越来越快。 有道理哈。 然后我在想，那也好过鱼啊， 几秒， 对啊，就几秒啊，那这就看你就变成天天看你都是新人啊，天天看你都是陌生人啊。两只鱼在鱼缸里唯一的对话就是你好，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啊，就是这样。 怎么说呢，一篇很长的文章，如果画中心思想或者是你的那种闪光的留存点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公式真的要记得，就是快乐值等于什么，它等于你的现实减去期望值。 嗯， 就有时候我们会失落，往往是我们的期望值过高，不管是对于一件事情的期望值过高，还是对一个人的期望值过高，它都会造成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得到了一个觉得很丧的结果。 适当保持的冷静，适当保持缄默，这是很关键的哈。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学很多学科都是，你比如说这个经纪人学科，你也知道我上半年学的那些里边，你经常听到的就是就什么呢，就是说你在经济谈判的时候，你要适当保持沉默，当然你这度必须拿好了，你不能说完全消极就一直沉默玩深沉，那也不行。然后你也不能说适当保持幽默，你有这幽默细胞你可以用出来，但是你不能用过度，比如说挖苦尖损没溜啊，就是嘻哈打闹，或者是那个滔滔不绝，这都不行，这都得需要度， 分寸感， 对 对吧，这是很重要的。刚刚在暖文章和冷笑话行进结束之后呢，确实有红人这个闪亮登场了啊，他其实在27分钟之前呢就来求红了。 对， 求红求红求红，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来求一次，每次想求就感觉像中彩票一样。 你都没求中呢，怎么就中彩票？ 因为我是中奖绝缘体。 哦， 谢谢你对于这档节目的高看啊， 现在是 对于红人难求的这种心理上的高估、啊、 现在就是真中。 现在冷冷清清， 是 凄凄惨惨的。 我跟你说啊，那个没有永远中不了的，也没有永远老中的，就是

不是，是因为 啊有美颜， 做了假睫毛。 这不是也是化妆的一种吗？ 不是啊，你化妆是要眼线，要粉底，这是最基本的， 哎、 要口红。 你这太老套了， 要有 太老牌了，太老牌了。 我是女的还是你女的啊？化妆如果你不打个粉底，没有个底，那叫什么化妆呢？ 忒老牌，那个。 那你们那边理解的化妆是什么？ 直接一美颜，咔就行了。 这年头，我觉得美颜是对每一个看客的尊重。 嗯， 因为美颜它不仅是把每个人的这个皮肤啊、光泽啊、亮度啊提升了，更重要的是让整个画面变得就是亮度上啊、 你 柔和度上都变好了。 你试过用那种就是卸妆美颜，就是说把你这个人啪一下又还打回原形的那个 软件吗？那种哈，我跟你讲啊，它是完全是更夸张化的，比如说什么瘦脸啊，对不对？磨皮呀、啊， 不是我说的是 等等等等 我说的是卸妆美颜，就卸妆丑颜可以这么说， 原图不就得了吗？ 不是，它是。把你如果化了妆了，它一照，然后就它有一种模具，就把你咔的模板，就是把你整个那粉底啊，你说的这些什么眼线呀、啊、什么眉毛啊、什么假睫毛，它又都给你能给去掉，那也特别有意思。然后有一次呢，我就是试着照了一张，因为我不化妆嘛，我不化妆，然后我认为呢，就是不化妆，然后用它来照呢，就可能就是跟原图一样，就是不会再 丑 化了。哎，结果我一照呢。它起码是在你的面色中又给你暗淡了一圈，就是又给你扒下去一层皮，就是它是强烈丑化你一下那种感觉，特别有意思。那个，你要不然你应 我只有两个字想送给这个软件以及你， 撑的是吧？ 闲的， 撑的，最大的错误。 在这个人人都需要美的时代里，哪怕是暂时性的欺骗性的美啊， 对他那就是为了揭穿。那个化妆谎言的一款软件，就是想让约会的朋友啊，在这之前能把发来的照片再重新审视一下。 这个 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懂得珍惜以后回来，却不知那份爱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等待， 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Welcome to the jungle， 欢迎来到丛林中。一首 Guns N' Roses 很老很老的歌曲，基本上是他们属于刚出道的时候的一首歌曲啊，一开始的那开山之作了，属于是那一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应该是我记得是。Welcome to the jungle， we can every day。他唱的可不是这味儿的，刚才已经很细软了，被一个女生用波塞诺瓦来唱的很细软。当时唱的那非常狂野的， 是我觉得变成柔版的来自女生的演绎之后哈，一切都像是，真的是绕指柔一样哈。 是啊，也许能把 Axl Rose 和 Slash 那帮哥们给气死，活活气死。 温柔是女人最厉害的哈，就杀伤力的工具。 哦， 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红人如昔游梦娇。像一本书的名字啊，如昔游梦娇。我们来看看他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645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是 爱做饭的美少女。 美少女， 哎，天凉了，大家确实喜欢在家里做点东西哈。 刚才我还说她可能是一个优秀的优，我再仔细一看是一个忧愁的忧，忧梦娇啊，忧愁的忧。 她最新第一个关注的是微博的安卓客户端， 嗯。 在他的小世界里哈，可能比较关注这些美食啊 啊 啊美物啊等等等等哈， 美人啊， 这个人之常情啊，她本身就是一个女生嘛，美人了， 嗯， 就是可能相对来说比你们男士看的要少一些啊。 不啊，我们男士其实也看帅哥的，也是看他们怎么着装打扮。 那你看得过我们吗？ 这个款式的衣服，嗯，也挺适合我什么的。这像你们去找模特穿那个女士的衣服的模特是一个道理啊。啊，当然我们不常看，我们就是看中了一款而已，拿下就完了。你们是天天就可能来回来去翻的，要不然画报是生存条件就是由你们女人来回来去翻嘛，画报，这是最大的一个生存条件， 不好吗？ 也算是救活了几个企业， 每天养养眼不行吗？ 是，也算救活几个企业。 就是人得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开心起来啊，瞬间能够有一些变化的东西，不管是人的力量还是美食的力量等等等等。时间到了晚上的11:14，夜深人静的时刻哈。 对， 我们呢听听歌聊聊天， 一首新歌吧。 怎么了？听出来了是吗？ 这个因为前几天你放你介绍过吗？ 哪一首啊？ 就是 想不起来了吧。 想去的远方， 牛奶咖啡 左右，车票上目的地还很多，我们年轻快乐陪着我，是你青春轮廓，多年后有一个叫做时间的小偷，让我们也开始去感受，终于要一个人向前走。那时候松开了曾经握的那双手，我总在想念你的时候，束缚自己逃开，却还是做最深沉的梦。后来我常回忆那些漫长的午后，知了声和阳光，他们都多明亮而剔透，从没走。为什么分开一阵风吹走，让我为你自告奋勇，让 Tower of Power， 这首歌来自 Tower of Power， 就是电力塔啊。然后这歌的名字叫做自从你走了以后， Since you've been gone、Baby baby sweet baby， 就是括号里边的宝贝儿宝贝儿，亲爱的宝贝儿。但是我听这意思啊， Tower of Power 这乐队唱的这歌啊，就是自从你走了以后啊，宝贝儿宝贝儿，甜蜜的宝贝儿，我很欢快啊。 哎，对呀、 我很欢快。Since you've been gone， 现在有首中文歌也是这样。 对， 自从你走了以后哈、我是喝酒染头， 好家伙， 逛街找小哥哥啊，没有以前所想那种关在家里哭得你死我活。 这不是他前男友跟他分开、这好像是他失去了他爸妈的监管能力了，他才敢这样，是不是？要是我他爸妈的话，也不可能让他、 离开了前男友也是相当自由的、 是， 对吧？在这个世界上呢，如果一个人的爱情和感情已经影响到你，怎么说，束缚到你没有自由可言的话，其实你体会不多到幸福，就是你体会不了太多的幸福。 就是说，有很多人不能理解，不能理解，就是一对恋人或者是一对夫妻哈，那个妻子要求单独旅游，要求单独旅行，然后丈夫甚至是婆家说这个不妥吧， 不 什么就这种，这个我就是很不能理解。因为你如果说从此以后，如果我嫁给一个人，我就失去了一个人的独处空间，从此以后我这辈子就很少有独处空间了，我想一个人旅游找找感觉什么的，这种日子就一去不复返的话，那我也不会嫁人。 是的， 就是这么一简单道理，知道吧？ 其实现在在婚姻当中彼此更懂得这种给对方的一些空隙感哈，一些自由的时间。因为我们就算是有了家庭啊、有了另一半，但我们也还是自己作为有这个男同学的资格啊，作为有这个男同事的资格，对吧？还有是去奔跑的资格，去游走天下的资格， 对 吗？不是说完全就不是你自己了。 对，那你就会固定让你周围原来的那些亲朋们有一个固定的给你盖一张，就是说啊，这事儿别叫他了，他一叫他肯定拖家带口啊，那事儿你别叫他，他来了他来得了，他来了也是一大堆那个， 他一会儿就走了， 他孩子可闹了、什么，就这种啊，你给人家一个强烈的印章以后，你的生活也不好了，然后大家对你的这个关怀度啊，还有对你的认知和 close 就靠近度也会越来越疏远，这非常不好、 你别看我是一个单身人士，但是我其实在同学聚会当中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我并不反对和并不排斥就是带孩子， 带一大堆孩子， 有另一半，但我相反觉得其实他们的另一半真的和我们在一起融不到一块儿去、他们会觉得很别扭。 就是韩立是那种人，他的、大爱啊，他就是特别宽容啊，他为了自己合群啊，他先找了一孩子带着跟着一块儿去啊，他先管人家借一孩子抱着一块儿去参加。 大哥你是编剧吗？ 他跟人说这是我侄女啊什么的，这行啊，韩立这 我好不容易凭本事单身的第四十段节。 的女孩遇到爱不懂爱，从过去到现在，直到她也离开，留我在云海徘徊，明白没人能取代她曾给我的信赖。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the pie， 不能一直依赖别人给我勇敢。像沙鸥来去天地，只为寻一个奇迹。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the pie， 生命已经打开，我要你总精彩。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你曾经对我说

听点歌啊，平静一下。 Falling， 准备迎接新的一天。 Falling， 你以为这首歌是 Falling Love 是吗？但是不是， no. 这首歌叫 Falling the Water。 Sex in the streets, what do you take me for? I should have known. You give me warping little by little, you change my mind. I should have known. Fall in the water, fall in the water, fall in the water.

叶谦又放了一首乐曲哈，就是每当没有唱词部分的时候，我就很害怕开车的司机师傅会觉得有点困， 但是你能听见里面有浅唱吟唱那种感觉， 低吟浅唱， 哎，就是 没有 在这种氛围内迎来了。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呢？叫 Morning， 早上好， 哎， Morning， 在这种氛围中迎来了一天的清晨，一天的阳光，所以不需要有人在你旁边。你最烦的是早上大呼小喝的，就是、啊、起床起床了，哎，起床！你就这个是 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 对，就是如果你在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这你不是要疯吗？你知道，你早上你最怕听见，尤其是睡眼惺忪的时候，你听见这种声音，你肯定是我的天，你能不能现在给我 闭嘴， 滚出这个房间，然后你让我再睡上五分钟，哪怕这种感觉啊。这个声音，这个哪怕是从这个你话匣子啊，从你的闹钟，你哪个你都想拿起来先给它拽掉，然后再睡五分钟。 如果想保证让自己早晨起床的时候起床气少一点的话，那你就真得早点睡哈，这是没有办法的。你要是睡得早再起床的话，就不会那么吃力了， 对 吧？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们都懂。当然此时此刻已经23:47了，就算你现在关掉收音机去睡觉的话也是很晚的了，希望不要天天这样。但是作为一档晚间节目也是很无奈，明年2019年周一到周五的晚上还有男左女右的陪伴，到明年7月份我们就整整 满12岁， 12年， 12岁是一个怎么说呢？对于节目来说，都 小小少年 都可以办成那成人礼了，我觉得。 哎呀，真的是不敢回头望那。不可思议的12年啊、哦， 是 就这么走过来了。 今天那个底下新来的那个门房小门卫小哥问：“今天你找谁呀、啊？”我还说：“哎，我说你觉得我还能找谁呀、啊？” 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我对你有一点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以抗拒。我人最怕就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就是动了心，虽然 许应该放心，让爱一步步靠近。 起来的时候呢，我们也有点不知趣的入场了，因为确实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尤其呢周一的晚上也是北京乐广播停机检修的时刻， 是 那稍后呢就将是再也没有任何声音了。 好， 可以睡个安稳的好觉了。 是，谢谢我们今天的红人如昔幽梦交朋友啊，让小树呢成长得很健康，最终也完成了1.2米的指标，到达了1.4米， 1.40米，很好。 好，全新的一天，11月6号就向我们走来，愿各位都能够好好的度过这一天，同时呢，要穿得暖一点。 对， 天气确实开始转凉了，周三就立冬了。 立冬。立冬好啊， 吃饺子。 立冬你就不用再悲秋了，你彻底凉了。 在很后面，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